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三，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河南多地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国家防总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各部门迅速采取措施抢险救灾，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栗战书同乌拉圭副总统、国会主席兼参议长举行会谈。 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汪洋出席并讲话。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充分肯定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称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全球冬季体育项目的里程碑。 美国疫情反弹，高风险区域迅速扩大。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连日来，河南郑州等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出现险情。据河南省防汛应急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目前已造成25人遇难，7人失联，各项救灾工作全面展开。 从7月17号开始，河南西部、中西部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郑州昨天24小时降雨量达到624.1毫米，其中20号16点到17点一小时降雨量达到201.9毫米，日降雨量小时雨强均突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目前当地已转移避险超过20万人。持续强降雨造成郑州城市内涝，交通、通讯、供水等系统受到严重影响。郑州地铁全线网车站暂停运营，多地途经郑州的高铁及普速旅客列车停运。河南省特别是郑州市，一座500千伏变电站、8座110千伏变电站和1座35千伏变电站因场地受淹等原因紧急停运避险，98.22万用户供电受到影响。 我现在是在郑州火车站附近的京广北路隧道口，那在暴雨发生之后，京广北路隧道呢完全被雨水灌满了，经过初步估算呢大概有灌了50万方水左右的这么一个量。那现在是下午3点多，抢险救援车刚刚抵达现场，已经开始对涵洞内的水进行紧急的抽排抢险工作。 受强降水影响，郑州市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并出现险情，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凌晨3点， 国家防总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派出由国家防总负责同志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当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郑州长庄水库险情初步得到控制，郑州市二七区郭家嘴水库抢险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截至今天14点，由应急管理部调派的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等七省救援专业队伍1800名指战员已到达河南展开救援。截至今天15点，中部战区相继派出驻豫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民兵应急力量5700多人，舟车装备148台艘，在郑州、洛阳、新乡等30多个险情地段投入救援， 赶赴郑州、洛阳、开封等地执行分洪爆破、抗洪抢险、疏散群众等任务。目前抗洪抢险正在组织进行中，后续我们驻豫部队也做好了参加抗洪抢险的准备。 7月20号晚上11点左右，在河南郑州市二七区福寿街与正兴街交叉口，道路有大量积水，水最深处淹没到人的腰部，现场有数十辆公交车和多名群众被困，急需转移。 慢点，前面扶住点，扶住。 在现场，有一名手部受伤严重的老人，因为刚做完手术不能碰水，消防员立即把他背到安全区域。7月21号上午10点半，在郑州荥阳环翠峪景区附近，河道的河水猛涨，一名群众被困在了河对岸，身体多处受伤，无法动弹，急需转移送医。消防员现场搭建简易的救援通道，在为受伤群众做好保护后，通过绳索牵引的方式成功把受伤群众送至河对岸，紧接着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治疗。新乡、开封、周口、焦作等地的局部地区也出现特大暴雨，巩义市紧急启动暴雨红色预警，进行防汛应急一级响应。连日的强降雨使巩义全市多处房屋围墙倒塌，强降雨还导致新乡出现了积水内涝的情况。 从昨天开始就连夜的对新乡所有可能受影响的群众开始了一个连夜的紧急转移。目前整个新乡一共是转移的群众，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安全转移的大概2600人左右，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汛情发生后，河南省委省政府紧急调度安排部署防汛救灾工作，紧急转移安置超16万人。国家发展改革委迅速组织有关方面积极应对，及时做好铁路、公路、电力等应急调度，加大跨省区支援力度，全力保障河南省煤电油气稳定供应。目前铁路部门紧急安排加开今天北京西经由京广、石泰、大西高铁至西安北的高铁列车2队，受水害影响受困超过40小时的快2267次列车目前通讯逐步恢复，食品持续供给。截至今天中午，国家电网已累计出动抢修人员4000多人次，超过45万用户已实现正常供电，对医院、通讯、城市供水等单位进行重点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应急预案，连夜开展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截至今天10点，已修复基站6300个，光缆170条，共275公里。水利部今天凌晨2点将水旱灾害防御4级响应提升至3级，指导有关流域和地区做好相关监测和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中心将有所北移，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预计本轮降雨将于明天结束。 河南郑州等地持续的强降雨造成严重内涝，危急时刻，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冲在防汛救灾一线。 昨晚，郑州地铁内积水严重，5号线列车在海滩4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内停运，积水涌进车厢，抢险突击队员紧急赶往现场救援。 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扒着那个隧道旁边的那个栏杆，我们大概有个估计得有10几个人吧，一起在那爬来，因为当时我水已经漫到我们肩膀了，这水冲劲太大了，当时都差点想放弃了，感觉一看见

中共北京市委近期在京联合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系列专题宣讲报告会。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屈青山、王伟光、江辉、谢春涛、陈进、吴德刚、李杰先后做七场宣讲报告。中央宣讲团成员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全面准确深入宣讲了讲话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宣讲了讲话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和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和使命任务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讲解。系列宣讲报告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精彩纷呈，听众反响热烈。大家表示，要结合报告的讲解，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领会和把握，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这次主题宣讲，使我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使命、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 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代表、首都高校师生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北京市干部群众代表、在京中央企业党员干部代表等，先后共2000余人参加系列专题宣讲报告会。据了解，宣讲报告将以录播形式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播出。系列专题宣讲报告会结束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宣讲活动。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全心全意为百姓造福的草鞋书记周永开。 周永开1928年出生于四川巴中一户农民家庭，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周永开担任中共达县地区通江、南江、巴中、平昌、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地下工作。巴中地处大巴山深处，常年干旱。上个世纪50、60年代，周永开担任巴中县委书记期间，带领大家兴修水利。他穿着草鞋，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历时3年建成了化成水库，解决了困扰当地多年的内涝危害。上世纪90年代初，离休后的周永开又登上海拔2380米的花萼山，一边守山造林，一边引导村民种植特色中药材，直到村民全都脱了贫，他才下山。 当时他自己出资买了一个小型水磨发电机，筹资修建了进山的步道。看到我们山上的教学条件确实很差，就这一个茅草屋，他就自己出资就重修了我们一个花萼山小学。 几十年来，周永开自己在生活上朴素节俭，他把节省下来的钱捐出来，资助了12所山区学校和贫困山区的发展。截至今年7月，周永开累计上交特殊党费20万元。 我们这个党是一个了不起的党，不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大多数人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所谓的伟大之处。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有关情况。 国家卫健委表示，决定不仅是一个生育政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的综合性政策，具有优化、包容和保障3个突出特点。国家发改委表示，决定提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在促进优生优育、扩大托育服务、减轻教育负担、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等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教育部表示，将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 到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上。在课后服务方面，推出5+2模式，每周5个工作日，保证每天开展课后服务不少于2个小时，鼓励学校提供延时托管服务。民政部表示，将开展婚俗改革试点，破除高价彩礼等陋习，构建新型婚姻文化。 这次的优化生育政策不仅仅是简单的从2孩到3孩的数量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这些政策措施聚焦群众的关切，坚持问题导向，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释放生育的潜能，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天邀请赵永乾、孙超、索朗达杰、王晶、安石林5位移民管理系统优秀党员代表，围绕锻造四铁移民管理队伍，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5位代表有的扎根北疆32年，有的驻守在帕米尔高原25年，为戍边官兵解决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的难题；有的来自海拔5373米的全国海拔最高的边境派出所，有的连续100多天坚守在抗疫一线，有的连续10几年在边境帮扶困难儿童和孤寡老人。在现场，5位代表讲述了他们守卫在国门一线服务国家发展的故事。 截至今天，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已经全部抵达东京。据统计，北京海关共快速验放了代表团成员及相关工作人员715人。7月25号之后，还将有258人陆续前往东京参加后续项目的比赛及工作。今年第7号台风查帕卡于20号晚上在广东阳江登陆，受此影响，广东西部沿海多地出现暴雨，广东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0.57万人，关闭滨海景区57个，36280艘渔船均在港避风。气象部门预计，查帕卡登陆后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是华南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第6号台风烟花正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靠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25号登陆。今天上午，浙江瑞安海事部门快速组织人员对海岛上的游客进行疏散。在浙江台州，今天开始，当地海上客运中心陆岛交通全部停航。 当台风进入本地24小时的警戒线的时候，公司就要采取这个防台措施，其中就是要把航线要停下来，把旅客要撤回来。 今天河北多地出现强降雨，邯郸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当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开展汛情巡查，安全转移群众。在石家庄，132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达120.9毫米， 出动了3500余名干部职工，对市区里边76个易积水的区域还有泵站，就提前安排了人员和设备，提前到位。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20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其中境外输入22例，本土1例。截至7月2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602例。截至7月2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7884万4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国资委公布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推进情况。2020年，19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净利润同比增长14.3%，大幅超过央企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19家试点企业实施混改项目数量在全部中央企业中占比近50%，引入非国有资本金额占比近70%。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专门安排5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撬动地方财政资金、社会资金等4.1亿元。在去年相关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选择22个省份、62个已脱贫摘帽县，开展以工代赈、巩固脱贫。